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浩兰。今天是2021年12月5号星期日，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3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摄氏度。 再来关注路况，北京北部地区环路北二环鼓楼桥路段东西双向分别各有一起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同时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三环东段东西双向车行缓慢，北四环建祥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后车多，以及北四环的东段东向西方向车行不畅，北五环林翠桥到建亭桥西东向西方向车行缓慢，其中建亭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明天就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我国新冠抗体新药 JS016 安全有效性获世界性认可。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通州第七条地铁明年开工，将延长到北三线。 天津外资企业积极参与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 河北省石家庄市加快推进主城区出租车更换新能源车工作。 国际电讯，美国12个州出现超20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 退休前最后一讲，德国总理默克尔苦劝快打疫苗。 文体资讯，宁中岩摘得速滑世界杯盐湖城站男子1500米银牌。 北京环球度假区为游客呈现首个季节性主题活动。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疫情方面的最新消息。光明日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了解到，一款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冠肺炎治疗性抗体新药 JS016 已完成国际多中心2期临床试验，正在积极推进3期临床试验。 这一药物的主要研发人、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严景华介绍说， JS016 是研究所与上海君实生物联合开发的一款注射用药，通用名为埃特斯韦单抗。 李来公司将 JS016 抗体与其自有的另一株单抗联合进行了多个3期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对轻到中度伴有转重症高危风险的新冠肺炎病人而言，联合疗法能显著降低其住院和全因死亡事件的发生风险，对死亡病例的保护达到100%。 这一联合疗法获得了美国、欧盟、印度、巴西等15个国家和地区的紧急使用授权，是目前3个在国际上使用的新冠抗体疗法之一。近期，美国 FDA 又扩大了这个组合抗体的使用范围，批准了其用于新冠暴露后的紧急预防。美国政府已经采购了超过90万剂，欧盟则采购了22万剂，用于新冠暴露后预防及轻症与普通病人的治疗。 目前已经有50多万人接受了 JS016 的联合疗法。据统计，目前新冠肺炎病死率为2.01%，50万剂药物的使用可能避免了近10000人的死亡。 据河北石家庄新冠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天的消息， 刘某某，女，49岁，现住石家庄鹿泉区山隐村镇普兴电子工地宿舍，是11月24号从高风险地区满洲里来石家庄市鹿泉区人员。 近日，石家庄市综合运用多种技术手段，全方位、全渠道开展了调查溯源工作。今天，河北省疾控中心基因测序结果如下：石家庄市新增确诊病例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与采样时间11月30号内蒙古满洲里确诊病例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完全一致，属于同一传播链。 刘某某11月24号来石之前，在高风险地区满洲里东山街道罗湖公馆一家庭做保姆，属于满洲里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12月3号，刘某某自述咳嗽3天，胸部 CT 显示双肺可见多发大小不等的斑片状高密度影及磨玻璃影，边界不清，已经具有新冠肺炎症状。而且刘某某与鹿泉区4名确诊病例在工地同一宿舍生活，因此基本判断刘某某为鹿泉区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的感染来源。 今天上午10点，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召开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就当前满洲里本轮疫情隔离人员转运接收等工作进行了情况通报。 据介绍，目前满洲里市集中隔离场所十分紧张，密接人员难以及时集中隔离，存在持续扩散的隐患。为落实好一人一防集中隔离管控要求，呼伦贝尔市疫情防控指挥部集中开展未隔离密接人员清零行动，及时转运部分密接人员。 此外，记者从满洲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满洲里已经向呼伦贝尔海拉尔区、额尔古纳市、牙克石市和鄂温克族自治旗等地转运集中隔离人员6000人。 昨天0点到24点，内蒙古自治区报告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本土确诊病例30例，均为呼伦贝尔满洲里市。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4例，其中呼伦贝尔满洲里市3例，新巴尔虎右旗1例。 昨天0点到24点，黑龙江省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0例，含哈尔滨市南岗区6例，香坊区4例，其中集中隔离观察期间发现8例，全员核酸筛查发现1例，主动就诊发现1例。 今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教育局发布通知，自明天起，道里、道外、南岗、香坊、平房、松北等6个区中小学校（含中职学校）及校外培训机构继续实行线上教学，托幼机构继续停园，恢复线下教学时间另行通知。 昨天0点到24点，辽宁省新增2例境外输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分别为沈阳市、大连市报告。新增1例境外输入无症状感染者为沈阳市报告。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今天福建厦门有学校在家长群发布通知称，因本周末安溪在排查中发现了1例疑似新冠阳性人员，请本周末有离厦前往安溪的师生下周一，也就是明天暂不返校，等待具体通知。 此类师生返校途中要严格落实旅途个人防护，戴好口罩，选择私家车出行，且抵校后应主动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并向属地社区做好报备，居家做好健康监测。 今天福建安溪报发布消息称，因工作需要，安溪县医院核酸门诊暂停采样。此外，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全县所有公交车辆等暂时停运。 广州市新冠肺炎防控办交通运输防控专班提醒，非必要不进京，却有需要赴京的旅客，请严格遵守相关的疫情防控要求，持登机登车前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配合机场、铁路现场工作人员做好北京健康宝的查验工作。 据广州市交通运输局通报，即日起，广州至北京航班严格控制客座率不超过75%，严格落实登机前旅客测温、北京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等疫情防控措施。铁路部门落实登车前旅客测温、北京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查验等疫情防控措施。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3D协同发展，京津冀3D热点。 3D 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城市建设方面的消息。 北京地铁101线将在城市副中心剧院设站，服务城市绿心和三大建筑，车站位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西北角市民文化休闲组团内，与三大建筑呈 C 字形布局，车站为地下两层双岛四线，长400米，总建筑面积 4.57 万平方米，与共享配套设施一体化设计同期建设实施。 根据轨道交通线网规划，除地铁101线外，三大建筑还将引入104线，两条地铁线在副中心剧院站实现换乘。目前104线具体线路还在规划中。北投集团重大项目总监、城市副中心三大建筑项目部总经理陈宏达透露说，副中心轨道交通线网中的101线规划已基本确定，预计明年6月底前开工建设。 北京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揭牌仪式昨天在北京园博园举行。北京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项目紧邻西五环，位于永定河畔园博园边，交通便利，规划总面积约134万平米，整个项目按照数字创新、城市活力、生态低碳三个理念，规划近70万平方米数字科技企业群落，鼓励吸引下一代互联网、数字金融、智能制造、数字能源、数字出行、数字医疗、6G 未来网络等领域企业集群发展，打造产业新坐标。作为推动丰台区河西地区发展的重点产业项目，北京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已纳入市区重点工程计划。 北京园博数字经济产业园将建设数字产业开放平台，形成特色协同创新体系，助力创业企业快速成长，全面赋能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发展。此外，产业园规划有22万平方米居住空间及33万平方米的商业配套，以实现产城共融，并配有医疗与教育设施用地，为区域及园区人才提供一流服务。 今年7月，国务院批准天津等5个城市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借此契机，在京外资企业持续发力，通过商旅文结合、名品消费、手电经济等方式助推消费升级。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可以来就当一个网红打卡地，原来是那个浙商嘛，基本都是保留了原来那个样子。 感觉它这个建筑风格比较好，然后就来看一看， 购物环境比较好吧，人也比较热闹，比较多。 每到周末，位于金街大铜钱地标一侧的恒隆星巴克甄选店就成为人们到金街休闲购物的打卡地之一。天津恒隆广场2014年开业，石油总部位于香港的恒隆地产投资约32亿人民币打造的，商场总长380米，外形如同一艘航空母舰。原浙江兴业银行坐落在恒隆地产所属地块中。作为商业发展与文物保护相结合的一次创新之举，这里变身为星巴克甄选旗舰店。2019年开店以来，为恒隆广场引流作用明显。天津恒隆广场副总经理黄振华说， 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些会员活动的时候，这也是在星巴克甄选店里面去举办。从它开业以来，它占了我们整个餐饮不少的部分，达成我们顾客相互跟恒隆就是一体三赢。 商业体有了文化味儿，也将北京、河北等周边消费者吸引过来。同时，恒隆广场不断根据市场变化丰富业态，今年进一步围绕轻奢品牌定位，再次调整了商户结构。位于武清区的京津佛罗伦萨小镇，也是京津冀地区消费者的购物热门地。2011年6月，小镇开张那刻以来，屡屡创下销售新高。特别是京津城际高铁在武清区设站后，节假日外省市消费者占比达到50%以上。 近日，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上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天津布局的氢燃料电池产业基地项目完成一期产线建设。这个项目具备氢燃料电池系统生产能力，投产后将进一步助力天津港保税区氢能产业发展，助力天津实现双碳目标。 近年来，天津港保税区持续发力推动氢能产业，已初步实现氢气制储运加核心部件及示范应用的产业聚集，并代表滨海新区加入京津冀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群。基于保税区氢能产业链聚集等多方面优势，重塑科技于今年7月在保税区投资成立天津渤海重塑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氢燃料电池产业基地项目。 重塑科技销售总监石凯介绍，项目一期建设氢燃料电池系统小批量生产基地及销售中心，将生产重塑科技自主研发的最新一代静星系列氢燃料电池系统，并搭载自主开发的燃料电池电堆，产品可用于公交、物流、自卸、牵引等车型，规划年产能5000台套。 据天津港保税区科工局副局长罗春雨介绍，未来保税区将在天津市乃至京津冀范围内推动氢燃料电池重卡、物流车及冷链车等车型的示范应用，为拥有适合场景的企业提供新的绿色低碳物流运输方式。 作为2023年亚洲杯的10座承办赛场之一，天津滨海足球场的修缮工作、外延、清洗、打胶等施工项目已经完成，球场外面面貌焕然一新。天津今晚报消息，目前足球场的修缮工作进入了冬季施工状态，将确保2022年如期交付使用，以全新的姿态迎接2023年中国亚洲杯的到来。 全国230个国家级经开区中第一个文联组织昨天诞生，北京经开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昨天在辖区党群服务中心召开，大会通过了北京经开区文联章程，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及主席团。 北京经开区文联的成立，意味着北京市区级文联最后一块拼图完成，意味着全国230个国家级经开区中第一个文联组织的诞生，这是全国经开区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文联5个协会个人会员年轻化，40岁以下的占总个人会员总数的5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继续关注3D 热点。下周周中期，北京又将迎来一波弱冷空气。周二是农历大雪节气，整体上下周以晴冷为主，艳阳高照。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近期本市天气稳定，阳光充沛，午后散步晒太阳想必提升了不少人的冬日幸福感。下周中段将有一波弱冷空气来袭，不过除了气温下降2-3度以外，整体不会打破这种平静的天气局面。周二开始，日最高气温从前期的10摄氏度下降至8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下降至-5摄氏度。周四以后，气温开始小幅回弹，整体气温平均上浮2到3摄氏度之后，将一直保持稳定。整周风力也以3级以下的微风为主，空气质量优良。节气方面，下周二清晨的5:45将迎来农历辛丑年的大雪节气。大雪节气后，万物潜藏，降温明显，气候干燥，饮食可以多吃一些生姜、辣椒、洋葱、桂圆等温性食物，也可以多摄入牛羊肉和蛋白质，增强机体的免疫力。大雪节气同时也是一年中阴气较盛的时节，要注意滋阴润燥，多喝水或养生茶，吃一些补水润燥的水果，比如梨、荸荠、柑橘、柚子也都是不错的选择。此外，降温不断、寒潮频起的时节，胸腹、腰腿、肩颈的保暖都不容忽视，除了羽绒服、棉服等标配外，围巾、手套、帽子等保暖配件也要视情况随行，以备不时之需。 近日，北京朝阳区曙光西里社区的多位居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入口人车不分流，行人要和电动车混行，非常危险。此外，居民还反映小区其他通行口被一堵墙给封死，导致居民出行很不方便。现有小区入口处的路面还坑坑洼洼，高低不平，很不安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曙光西里小区位于北三环边上，建于上世纪80年代，是典型的老旧小区。小区共有10栋楼，有居民2100多人。居民对小区主要入口人车不分流的情况非常不满。日前，记者来到小区探访，记者跟随居民进入小区，发现入口处有一个停车杆，停车杆靠外的一侧有一个不到2米宽的通道，供人和非机动车通行。停车杆另一侧有一个门卫岗亭，占据了人行道很大的位置。那小区还有没有别的入口可以让居民通行呢？居民介绍说，小区除了三环边上2个可以过车的入口和出口外，还有东边一个被砌了几层台阶的小门，其他门都被封了，有一个过去很方便大家通行的门还被直接砌上了一堵墙。 居民告诉记者，如果小区真的发生了火灾，他们不知道消防车要怎么通行。 万一这个楼起了火，你消防通道给堵住了，120直接救护车也进不来。 针对居民提出的这些问题，记者联系了曙光里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表示 咱们这边是那个也知道这个情况，就是一直也是在考虑改一下，能不能让它那杆什么的往前挪或者往后挪，这样就是相当于全都是平路了。 有关居民提到的急救车辆进出安全通道的问题，记者又联系左家庄街道办事处询问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遇见紧急情况是有人给您疏导的。 有关曙光西里社区居民入口通行难的问题，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河北石家庄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非法拼装改装电动车违法行为专项治理行动，同时对电动车经营者、消费者发出经营和消费提示，未备案的老年代步车和非法拼装改装的电动车，以及有加装车棚、车厢等现象的电动车都被明确禁止销售。 石家庄市场监管局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拼装、改装电动车及销售违法违规电动车的违法行为，投诉举报电话为12315。 今年以来，河北石家庄市加快推进主城区出租车更换新能源车工作，计划到2025年，城市公交车、出租车、物流配送车、渣土车、邮政车等车辆将全部更换为新能源汽车。请听河北台记者白雪峰的报道。 3号下午，石家庄举行新能源出租车推广交流会，会上18辆荣威新能源汽车投入运营。出租车司机崔师傅说，纯电动出租车一天充电2次只需要50元左右，基本能跑一天，而且车都是自动挡，大大降低了司机的劳动强度。 跑起来挺舒服，尤其是室内不是经常堵车吗，不费事，踩油门踩刹车省不少了，今天基本上能省到不到2/3吧。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规定，2021年起，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的公共领域新增或更新公交、出租、物流配送等车辆，新能源汽车比例不低于80%。石家庄市委市政府制定实施方案，计划到2025年，城市公交车、出租车、物流配送车、渣土车、邮政车等车辆全部更换为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车生产工业企业也在加快研发和推广力度，提高车辆的普及度。在此基础上，石家庄市更换主城区出租汽车车型实施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推广新能源电动出租汽车，根据经营者自愿更换新能源电动车型或双燃料车型，完成主城区每年出租车的更换工作。目前市区已有30多辆新能源汽车服务于百姓，出租司机和乘客反应良好。 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志愿者的微笑成为了北京亮丽的名片。十多年来，北京奥运会的志愿服务遗产已经升华成为城市的信念和态度。如今，新一代的年轻人接过志愿服务的接力棒，将以更开放的姿态和更自信的面貌，在2022北京冬奥会上展示奥林匹克精神和志愿服务精神。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到时候比如说你志愿服务，你肯定不能走得过快或者过慢，是要求的是1分钟120步，也就是说1秒2步。 前两天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志愿者专题培训在北京邮电大学举行，本科生杨璐作为公共区的通讯志愿者听得非常认真。 培训中我还是收获很多的，在这个冬奥会中，我特别希望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可以在自己相对应的服务领域内发光发热，做好一名志愿者该做的所有事情，具备的所有能力。 而在上个月，北京冬奥村举行了一场压力测试，北京工业大学大二学生王佩贤作为广场区的通用志愿者参与其中。 广场是运动员休息的区域，然后我们是在那一整个区域来负责这些志愿活动。广场中间呢，会有一些售卖一些吃的呀，或者是冬奥的纪念的衣物之类的这些东西。 说起为什么报名来当志愿者，王佩贤说，虽然2008年他只有6、7岁，但是当时在鸟巢看过的一场残奥会比赛，让他在心里埋下了奥林匹克的种子。 这男子短跑100米轮椅，就当时也挺震撼。虽然是残疾人，但是他却有这么蓬勃的体育精神。我觉得他们的体育精神已经超过了就是竞技本身，展现人类不向命运屈服的这么一种精神。 今天是国际志愿者日， 服务于冬奥测试赛相约北京国际雪联跳台滑雪洲际杯和国际雪联北欧两项洲际杯的志愿者们仍旧在赛场内外忙碌着，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徐真的报道。 文字是在这边签到。 来自于河北师范大学的牛千月和他的同学们一起忙碌在国家越野滑雪中心的场馆媒体中心，解答媒体记者遇到的各种问题。作为媒体服务志愿者，他们要协助媒体获知现场的竞赛信息。 馆内的志愿者能帮您进行这个问题提问，所以就是通过这个二维码扫码您填写，然后填写问题。 在这两天越野滑雪洲际杯的比赛开始前，牛千月会和其他的媒体服务志愿者一起先抵达场馆，准备好赛程和成绩公报，制作信息的公示板，在媒体到来前准备好接待台，摆好手销和登记表。在一天的赛事结束后，媒体记者都离开了场馆媒体中心，志愿者们会一起开会总结一天的工作情况。 我们早上来的时候是先规整一下我们的今天的内容，然后准备一下我们今天的工作内容，比如说我们现在媒体的话，准备今天的材料，然后打印新的这些信息公告，然后贴一下公告栏，然后去做一下这个成绩报告。 虽然大家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是相处起来却像是一家人。志愿者大家庭的温暖让牛千月印象深刻。 这两天其实最难忘的是发现我们 VMC 大家庭都非常照顾我们，因为一开始想可能老师会们比较严厉，但是呢发现大家虽然严厉之余，但是都非常的爱护我们，我们这个 VMC 大家庭非常的有家的感觉。 再过两个月，志愿者们将踏上冬奥会的赛场，冬奥测试赛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实战检验的机会。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3号国家医保局公布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结果，74种药品新增进入目录，这其中包括曾达到近70万元一针用于治疗脊髓性肌萎缩症的罕见病药物，这意味着罕见病高值药纳入医保实现零的突破。 罕见病又称孤儿病，是指那些发病率很低很少见的一类疾病，一般为严重的慢性的遗传性疾病，且常常危及生命。世界上现已确认的罕见病至少超7000种，其中仅有大约5%到10%具备有效治疗的药物。 为什么天价药不能进医保？国家医保局表示，此前已有40多种罕见病用药纳入医保，但年治疗花费超过100万元，且需要患者长期使用的高价值药物此前还从未进入过医保。 3号国家医保局在解读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名录调整工作方案时表示，2020年居民医保人均筹资只有800元左右，其中2/3来源于财政补助。正因为如此，国家医保局坚决杜绝天价药品进医保。 近期120万元一针的抗癌神药引发热议，为何这种药物未被纳入医保？专家回应称，这种药品也许疗效好，但是由于价格远超基金能力和老百姓的负担水平，不具备经济性，没有能够通过评审，最终未获得谈判资格。 今天，记者从云南省医疗保障局了解到，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在云南省全面上线。据介绍，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的应用将为云南省医保业务办理标准化、监督管理智能化、公共服务便捷化、决策分析精准化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将有力促进医保公共服务实现跨制度、跨部门、跨地区一体化办理，为云南省4600多万参保人员、30000余家定点医药机构提供更加智能、便捷、高效的医保服务。 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结合了云南省本地化建设需求，平台包括经办管理类、公共服务类、智能监管类、宏观决策类四大类，上联国家医保局，下联云南省16个州市、129个县区、10000多个医保经办点，横向与各部门联通，覆盖3.2万家定点医院药店，融入全国一张网，实现了全国互联互通、内外融通。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头抬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就因为舍不得他，所以我舍得了朋友、家人、妻子、孩子、健康，甚至生命。他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其实一根香烟真的没那么重要，有舍才会有得，戒烟从现在开始。 小时候，我总是守在村口的铁路边，火车开过，带走的是幸福的童年。长大后，我喜欢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楼下的车水马龙里穿梭的是光阴的故事。时光流逝，岁月就在不经意间从我们的身边流走。忙碌的工作之余，不妨留心一下身边的风景，生活的美就在身边。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人民日报海外网消息，据美媒报道，美国目前已有至少12个州出现超20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这些患者的年龄、疫苗接种状况和旅行史各不相同。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指出，奥密克戎毒株无疑在美国已存在社区传播。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4号报道，这超过20名奥密克戎毒株感染者都表现出轻微到中度症状，到目前为止没有患者入院治疗。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轻症病例也可能发展为更严重的疾病。美媒指出，虽然一些患者最近曾前往首次发现这种毒株的非洲，但也有患者没有任何旅行史，这表明奥密克戎毒株正在美国社区进行传播。 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数据显示，韩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5352例，新增死亡病例70例，均刷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值。另外，韩国当天报告新增3例新变种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韩国上周首次发现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感染者是一对从尼日利亚返韩的夫妻。韩国迄今确诊9例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其中4例来自境外，5例为本土病例。韩国卫生部门担心奥密克戎毒株可能在国内社区传播，因为多个感染这一毒株的病例来自同一个家庭。 据希腊《中西时报》报道，当地时间12月4号，希腊卫生部长普列弗里斯宣布，继本周在克里特岛发现了首例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相关联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希腊又发现了另外2起与这一变种毒株有关的疑似病例。 新增的2例疑似病例是在雅典被发现的，且与此前发现的确诊病例并无关联。根据媒体的消息，这2例疑似病例有过南非旅行史。卫生部门正在对这2起病例的生物病毒采样做进一步的分析，实验室结果预计将于6号公布。 目前这两人已按照防疫规定进行隔离。 此外，希腊当局已在3号宣布，将第三针加强针与第二针的间隔时间缩短为3个月。民众对此表示关切和担忧，这项提议还在讨论阶段，并无强制性。希腊当局表示，第三针加强针与第二针的间隔时间缩短为3个月，将是超过200万希腊民众受益。 德国看守政府总理默克尔4号发表每周例行的视频讲话，呼吁民众团结抗击新冠疫情，尽快接种疫苗，严格执行防疫措施。德国媒体报道，默克尔预计将于下周卸任，这是他退休前最后一次每周视频讲话。 德国近期疫情趋紧，在相继两周报告出现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之后，首都柏林2号也报告这一新毒株现身。默克尔在讲话中对德国当前疫情形势表达担忧，他提及人满为患的重症监护病房、极高的死亡人数，以及因床位不足导致重症病人被迫转运至其他地区接受救治的情况。他呼吁民众尽快接种疫苗。 德国媒体报道，默克尔将于下周卸任，继任者是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现任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舒尔茨。舒尔茨本周早些时候说，他主张强制接种新冠疫苗以遏制疫情蔓延，希望最晚明年3月开始实施。 日本农林水产省5号宣布，千叶县一处养鸭场出现禽流感疫情，这是本次禽流感流行季，通常来说是指当年秋冬至次年的春天，日本第6次关东地区首次出现养殖场禽流感疫情。 据日本农林水产省介绍，出现疫情的养鸭场共饲养了约340只鸭子，有关部门通过基因检测发现这个养鸭场的鸭子感染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按照防疫规定，这个养鸭场所有鸭子将被扑杀，其周围将设置防疫控制区。日本近期接连报告禽流感疫情，此前秋田县、鹿儿岛县、兵库县、熊本县先后出现了养殖场禽流感疫情。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国际花联官网消息，美国当地时间4号在盐湖城进行的2021至2022赛季速度滑冰世界杯分站赛男子1500米比赛中，中国选手宁中岩摘得银牌，成绩是1分41秒386。 宁中岩本赛季在1500米比赛中的成绩很稳定，波兰站和挪威站分别获得亚军和冠军。当天的比赛，他只比获得冠军的东道主选手曼蒂亚慢了0.232秒。荷兰名将克罗尔以1分41秒892的成绩获得季军。本站比赛之后，宁中岩在男子1500米的世界杯积分榜上高居首位。 在当天的女子500米第二次比赛中，中国选手田瑞宁和金晶珠分别排在第7和第10位。在女子1000米比赛中，中国选手李奇石获得第12名。在女子团体追逐赛中，由韩梅、李奇石、殷琦组成的中国队获得 B 组第一名。 昨天上午，2021河北省保定市企业冰雪大篷车发车仪式在保定市嘉德万达广场举行。一起来听保定台记者陈平的报道。 上午10点，八辆企业冰雪大篷车从保定市嘉德万达广场出发，将走进乡村、社区、学校，把冰雪运动送到百姓家门口。启动仪式现场，设置了陆地冰壶、陆地冰球、桌上冰壶、桌上冰球4个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学生和家长。学生们更是兴奋不已，积极参与与体验。在陆地冰壶体验区，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下蹲、瞄准、前推、出手，现场气氛十分火热。学生刘宇轩： 我感觉冰壶运动看起来容易，实则很困难。劲儿小了容易扔不到准确的红心，如果劲儿大了容易出界。但是我有信心把它练好，我相信我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冰壶运动员。 保定市按照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思路，目前由河北广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河北京车轨道交通车辆装备有限公司等十几家企业装备了29辆冰雪大篷车，开展赶大集、进乡村、进社区、进校园活动，推广群众性冰雪运动向基层延伸，助力乡村振兴，营造全民参与冰雪运动和喜迎冬奥的浓厚氛围。 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世界杯决赛昨天在新加坡开赛。出战当日首轮赛事的中国队运动员击败各自对手后挺进八强。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沈彤的报道。 WTT 世界杯决赛是一项全新赛事，今年首次有男女单打各16位选手参赛。男单方面，世乒赛新科冠军樊振东是以3-0击败了德国好手弗朗西斯卡，而韩国的郑荣植则以3-1战胜队友李尚洙，将与樊振东争夺四强席位。赛后樊振东表示，要以世乒赛冠军为契机打好本届 WTT 世界杯决赛。 我觉得首先休斯敦的冠军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分量非常重要的冠军嘛，但是我认为获得冠军以后，我希望也是自己能够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这次来到新加坡，自己也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去冲击冠军吧。 而王楚钦则是以3-0击败中国台北选手林云如，下一轮他将面对英国的皮切福德。赛后王楚钦坦诚自己还是放低姿态力拼对手。 首先林云如是实力非常强的一位选手吧，他的世界排名也非常的高，然后他在奥运会上也有非常精彩的表现。我们两个的年龄差不多，然后交手的次数也很多吧，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摆正心态，然后包括临场的一个发挥吧。 2021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霹雳舞世锦赛4号在法国巴黎的夏特莱剧院举行，中国队的4名参赛选手在上午的海选中全员晋级，闯进32强的小组赛，但是均未能更进一步。来自美国的蒙塔尔沃和日本的亚由美福岛分别获得男女子组冠军。 据了解，2019年首届霹雳舞世锦赛在中国南京举行，2020年这项赛事受疫情影响停办。同样在2020年，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霹雳舞成为巴黎2024年奥运会新增项目之一。本次赛事也是霹雳舞正式入奥后的首届世锦赛。 昨晚中甲联赛第29轮的一场比赛中，北京北体大2-2战平苏州东吴，距离本赛季保级只有一步之遥。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又是最后时刻的丢球，让北京北体大的3分变成了1分，2-2战平苏州东吴，球队提前一轮保级的机会只能留到下一轮的中甲联赛了。虽然在积分榜上北体大排名第16，苏州东吴位列第13，但对手已经遭遇了8连败，这也给了北体大取胜的更大可能。而且这场比赛如果获胜，就可以提前完成本赛季保级的目标。不过开场之后率先进球的是苏州队，李浩文在第4分钟的进球帮助他们取得领先。北体大在第40分钟由柳超小角度劲射扳平了比分。第49分钟魏超伦的任意球破门，帮助北体大2-1实现了逆转。但第89分钟海小瑞还是为苏州队绝平了比赛。赛后北体大的主教练张旭显得非常的遗憾。 很遗憾，最后的丢分没有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我想双方实力差不多，但是今天的比赛我们创造了好机会，可能比对方稍微多一点。 而苏州东吴的主教练怀特也对于北体大的表现给予了足够的肯定和尊重。这样29轮中甲联赛之后，北体大22分排名倒数3，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下领先了北理工11分，球队下轮只要战平辽宁就可以提前4轮保级成功。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伴随着冬奥会的日益临近，一起向未来这首歌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今天是国际志愿者日，冬奥志愿者们也来唱跳一起向未来，表达他们的冬奥心声。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伴着一起向未来的旋律，北京邮电大学的600多名冬奥志愿者在校内用歌声和舞蹈表达着对冬奥盛会的期待，展现着时代青年的风采。曹梦歌是北邮的一名在读研究生，刚刚结束表演走下舞台的他依然难掩兴奋。 感觉还是挺震撼人心的吧。作为志愿者，然后刚才在舞台上跟着大家一起跳，看大家都非常的热情饱满，然后热情四溢的感觉，大家的热情都很足，然后大家的力量也很足，然后都准备投入到这个冬奥会的志愿服务当中去。 这首《一起向未来的舞蹈》，曹梦歌在学校的宿舍、排练厅、国家体育场鸟巢都留下过自己青春跃动的身影。为了让舞蹈动作更有感染力，这些冬奥志愿者们也下了不少功夫。 我们其实在跳的时候都会跟着他这首歌一起唱的，然后唱出来，然后我们大家在唱的过程中其实大家都在微笑，然后感觉很开心。在跳的过程中呢，也觉得每个动作呢非常有力量感。 谈到整首歌里让自己印象最为深刻的一句歌词，曹梦歌说道， 最深刻的当然是一起向未来了，因为这首歌的最后的主题就是一起向未来嘛，感觉又是一非常的阳光充满希望的一首歌吧。 北京冬奥会期间，曹梦歌将担任奥林匹克公园公共区的一名赛会志愿者。 12月3号到2022年1月8号期间，北京环球度假区将为游客精彩呈现首个季节性主题活动——北京环球度假区冬季假日体验。游客将在浓浓的节日氛围当中尽情享受环球经典的沉浸式娱乐体验。一起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在北京环球度假区的环球影城大酒店以及园区内的好莱坞大道、园区外的城市大道，都可以看到主题的装饰加上音乐灯光的氛围营造，已经可以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4号晚上5点，在环球影城的好莱坞景区进行了一场简短而富有仪式的亮灯活动，一株高达22米流光溢彩的圣诞树被点亮，也成为园区内一处新的游客打卡点。据了解，冬季假日主题活动期间，北京环球影城上新了80款主题餐品、上百款冬季限定潮流商品等，可以看出其强大的创新和开发能力。比如说在小黄人乐园，游客能够买到新推出的运动周边产品，在北京冬奥会的大背景下，萌趣十足的小黄人相关主题服饰想必能成为雪场上的一抹亮色。冬季在园区游玩也不用担心取暖的问题，因为北京环球度假区在设计之初就将约1/3的游乐设施和场所建在室内或是有遮盖的空间内，部分室外排队区域配备取暖设备，室内饮水台和园区餐厅陆续向游客提供温水，另外一些户外娱乐及演出项目会根据天气及温度情况适时调整到室内进行。此外，两家度假酒店也会分别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冬日游玩体验。两家酒店的儿童天地为小朋友们准备了别有趣味的系列手工课程，跨年夜当晚还会有主题活动来迎接新一年的到来。而在城市大道，冬季假日活动期间，现场会有小提琴演出，众多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备受欢迎的餐厅也会温情推出冬季节日主题的限定菜单。所以说，从吃住玩购物等各个方面，北京环球度假区都在以 IP 为核心，满足着游客的多样化需求。 济州是天津的后花园，特别是后疫情时代，短途游、周边游格外受欢迎。济州的旅游业比以往更火了。到了济州，吃住在哪儿呢？除了传统的农家院，一批特色精品民宿已经悄然出现。我们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这个视频主题就是儿童房，穿上他喜欢的衣服，然后在这里玩耍。吊床呢，就是设计的一个算我们房间里边一个亮点。 说话的人叫王洪杰，是济州区下营镇常州村的民宿经营者。他家的民宿建筑外观时尚，独特的设计感与山林的质朴相映成趣。相关短视频很快在抖音、快手等平台传播开来，不到一年时间就成为了网红打卡地，每个月都能接待上百名游客。在这里开展公司团建的游客胡女士说， 室内可以提供咖啡啊，每一种房型它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说像榻榻米的这样的房间，一开门我们就看到了一大片竹林，整体的布置符合现在年轻人的这个需求。 常州村是天津海拔最高最北的村庄，紧邻济州九山顶风景区，也是天津最早开展农家院旅游的地区之一。作为村里的青年一代，王洪杰2019年辞去工作回到村里，也看好这片市场。但是当时全村已经有60多家农家院，怎么开展错位经营，王洪杰决定搞特色精品民宿。 消费升级，这个一定是个趋势。我们做的就叫差异化、小众化，没有传统的麻将机、KTV、台球之类的，就是主打休闲。很多那种公共区域、游泳池、休闲座椅，改变一下城市快节奏的生活，就能享受大自然。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的消息，东城原创年度大戏《黎明1949》近日在北京喜剧院上演。 这出让观众惊心动魄又热血澎湃的作品，也为大戏东望2021全国话剧展演季拉开大幕。接下来将有直播开国大典、东海人鱼、前哨、雾重庆等十几部精彩之作陆续上演。 作为大戏东望2021全国话剧展演季开幕大戏的《黎明1949》，讲述了平津战役前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和接管天津、北平两座城市过程中与敌人暗战与博弈，最终完成城市的和平过渡，为新中国成立做出巨大贡献的故事。 密室悬疑喜剧《核桃没有人》正在国家话剧院小剧场演出。喜剧悬疑的现场氛围和选择式的结局，给观众带来了新鲜的沉浸式观剧体验。这部话剧由傅若言、孙博担任监制，董云飞担任编剧导演。首轮演出将持续到12月12号。 话剧讲述了一个谎称自己是精神病院跑出来的病人，逃到了一栋陈旧的老宅，老宅里住着一位老太太，在一系列轻松荒诞的生活状态中，其实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悲惨故事，而故事的结局却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选择式结局让观众选择自己觉得最好的结尾，不仅让故事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也让观众有了更强的参与感。 作为2021年全国喜剧精品展演暨第二届崩豆喜剧节演出剧目，话剧《疯狂的疯狂》将于本月11号、12号在天津金湾大剧院连演两场。 此次来天津的这版话剧《疯狂的疯狂》由太原市话剧团演出，宁浩、何念指导，马天桥、郑汉天、孙明义、刘创等主演，是一部融入心理悬疑色彩和当下年轻人关注的话题的励志喜剧。话剧讲述了两个普通人的奇遇记。 由天津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打造，优酷全网独播的首档原创青春文化传承类节目《青春手艺人》近日在天津广播电视台开始录制。节目中，郭德纲将作为守护传统文化的召集人，与五位德云弟子一起亮相。《青春手艺人》节目将于岁末年初与观众见面。一起来听天津台记者李山的报道。 青春手艺人是天津卫视打造的首档原创青春文化传承类节目。德云社人气较高的几位相声演员栾云平、孟鹤堂、周九良、杨九郎、张九南作为手艺人，在每期不同的传统文化主题下，与飞行嘉宾一同挖掘传统曲艺中蕴含的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以及中国智慧。节目总制片人、天津卫视编导牛小倩介绍。 我们这档节目呢，将通过相声表演、演唱、互动访谈、一些大的秀、游戏等多种创新性的环节设计，将邀请诸多传统文化的才艺人，包括各路名家、大咖，以古曲、民乐、功夫、相声等表演形式和主题，与众位嘉宾一同展示各自文化领域中的才艺风采与深厚底蕴。 青春手艺人就是年轻的曲艺演员要成长为守护传统艺术的传承人。著名相声演员德云班主郭德纲说， 传统艺术、传统文化是咱们中华民族的命脉，所以我们就是先继承后发展，在这个初衷下，我们就有了今天的青春手艺人。 节目中，德云社的青年相声演员们也将跨界尝试诸多领域的表演，挑战自我的同时，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新鲜感。 由导演巴特尔执导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剧《香山夜正红》正在央视一套热播。这部剧播出至今，收视率高居全国榜首。在巴特尔看来，在虚实之间创作主旋律作品，真实、创新、生活化是关键。 这部剧以香山为切口，讲述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毛主席带领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入驻香山，进京赶考，解放全中国，筹建新中国，搭建起新中国四梁八柱的故事。谈到《香山夜正红》，巴特尔表示，这部剧展现了转折时期开天辟地的中国巨变。看这部剧，老观众可以回顾那段历史，年轻观众可以认识这段历史，知道新中国的诞生多么不容易。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编辑李可、浩兰，感谢您的收听。